凝聚在这刹那掠过，叫我再次学习触摸。开口的总不应该是我，即使都心知再不可，但是你一天不告别，我一天也愿会结更美的果。这晚你决定了吗？他可有协助？来时说出死你我也做错，对你对我也似个枷锁，只好亲手将锁浪破，方好把彼此看清楚。但是你这一些我也只可以令你好过，我没能力再问为何你放弃我，又何不可？曾被爱火极力烧过，如何能回头再找真我？明日你有气力爱过，我会有什么？啊，凭感想得太多。

间的距离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？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。让我珍惜和你所有点点点。